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61章。一时之间，除了这些毒烟刺鼻的辛辣味之外，空气当中还混杂着蛇群燃烧了之后的烧肉味，夹杂在一起，真是令人心中作呕。萧静点完火就手足无措，他又问我： 咁接落嚟又点啊？ 我定了一定神，一时之间都不知点算好。在这个毒烟之前，中公亦都中过，后来冇几耐就能够活动自如啦。睇嚟效果呢就唔系好持久嘅，唯一个办法就只能够拖延时间啦，等到我哋恢复为止，先能够谋划逃生。然而这个谂法最后都系落空咗，因为喺呢个时候，门外的大蛇似乎就受到了火的威胁，又似乎是听到了自己的子子孙孙那些时事声的惨叫。即时我们听到砰的一声，一条巨大的蛇头就顶开了个木门，从外边将个头就伸了入来。这一个木屋虽然是一进一出，格局就好细，我和豆腐就到在靠近中门的地方。蛇头一顶入嚟，几乎就离我哋十零米咁啊！巨大嘅三角形蛇头喺呢个火光下边反射住幽幽嘅轮光，两个发住黄光嘅眼球系咁直不甩咁掘住我哋。直到呢个时候，我总算明白当初点解专吉会形容呢一条蛇好核突啦，因为佢个头壳顶上边生咗好多黑色嘅肉瘤。胀卜卜的那个蛇头在摆的时候，头上边的肉瘤就好像注满了水一样，亦都跟住那个蛇头是这样摇摇晃晃，看起上来真是核突呕心到不得了。随着这个蛇头这样探了入来，那一阵的腥臭味就更加浓，逐到我差点要晕低那么滞。豆腐更加没用，他趴在地上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，在讲：哎呀，蛇大哥，我的肉又少又不好吃，三日都没洗脚，你还是先吃我旁边那个大舅佬。我真是激到反晒白眼，我讲：我顶你个肺，这几日称体重你先生了十几斤，凭什么先吃我？顾文敏焦急地讲：哎呀，到什么时候呢？你们两个还在谈这些事情，快点离开吧，那条蛇入来了。只见一转眼，那条大蛇已经向着我和豆腐的方向过来，它的头真是太大了，所以呢在这阵时入到这个地方行动呢就不是很快，紧紧伸了三五米入来。随着这个距离，我们已经可以闻到在它的嘴里面发出来的那些辛辣的味道，想来之前的那股毒烟就是它喷的了。老年间呢，成日都听老人家讲，深山老林里面有上咗年头嘅蛇，会生住啲毒瘤嘅，喷出嚟嗰啲毒物呢，年头越久远，嗰啲毒雾呢就越犀利，有啲就可以叫人哋晕，有啲就叫人哋会痛苦不堪，更加有一啲就叫人哋当场毙命嘅。而家諗起上嚟，呢一条蛇上边生住啲黑色毒瘤，应该不算是最犀利那种，但是即管如此，亦都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就应该准备防毒面具了，只是怪我先入为主，想着一来呢我们就不是落斗，再加上人手少，所以武器就要重拣，现在后悔就迟了。看着这一条蛇越来越近，再爬入五米四米到就直接可以将我吞咗啦。喺一边嘅萧静亦都吓到坐咗喺个地上边，猛咁飙住冷汗。我心里边就一直乒乒乓乓咁喺度跳。唉，平时呢我脑袋又真係灵活，但係而家呢一种成身都喐唔到嘅情况之下，亦都完全諗唔出乜嘢办法。就喺呢阵时，顾文敏突然间开口，佢嘅声音非常冷静。 冷静到我都有啲意外。佢讲：萧静，而家能够喐嘅就系得你啊，只有你先可以救我哋。萧静吓到两只脚系咁震，佢讲：点救啊？佢几乎根本上都唔敢睇啊！顾文敏平住声咁讲：你去将佢引开，同我哋争取时间。我应承你，以后再都唔会出现喺你哋嘅面前。我一听，心里边突然间一跳，我讲：文敏，你唔好讲啦！顾文敏打断咗我，佢讲：大局为重，我唔想睇住你同阿小豆死喺我嘅面前。萧静俾呢一句话就刺激咗，佢个胆色就即刻恢复咗一啲，咬紧住牙关，语带住怒气，仲带住一种讲唔明白嘅味道，冷冷咁笑起上嚟，跟住啊讲： 好啊，好啊，都系呢种时候咧，你仲喺度玩呢啲牺牲嘅把戏啦？ 顾文敏啊打咗个突，佢即刻解释咁讲：唔系， 我系。 萧静突然间起身。讲 好，顾警官，你记住你讲嘅嘢，我会活住翻嚟嘅，一定会。到时候你就同我躝得有几远得几远，你知唔知道啊？睇见你而家呢一副咁样舍己为人嘅样，我真系反胃啊！ 讲完就睇咗我一眼，忽然之间抢过顾文敏腰间嘅枪，双手啊托住枪，震腾腾咁向住个大蛇，砰砰砰砰，连续啊开咗几枪。佢就冇咩准星嘅，咁样打嘅几枪，只有一枪就打得中。嗰条蛇嘅蛇鳞呢就好坚硬嘅，啲枪弹就只系陷入咗个蛇皮入边，俾嗰啲蛇鳞啊阻挡咗一下，冇几大嘅杀伤力。但系亦都足够吸引大蛇嘅注意啦！嗰条蛇突然间一下子拧过嚟，面向住萧静。就系喺呢阵时，萧静将把枪啊一顶，跟住就向住旁边嗰个枪啊跑过去咯。大概系潜力爆发啦，佢而家嘅身形啊显得非常之灵活。猛然佢啊打开个枪啊跳咗出去。呢条大蛇活咗咁多年啊，点会吃过呢一种亏啊？而家眼白白咁睇住，即时咧就狂怒无比，唔理我哋啊！佢个头向前一缩，跟住就反方向向住逃出去窗外嘅萧静啊追咗过去。呢一切嘅发生就系喺一瞬之间。呢阵时屋里边响起咗燃烧蛇肉嘅吱吱声，仲有俾啲火逼到去角落嘅一群小蛇吐住信子嘅声音，大家亦都沉默无语。过咗阵间，依然系豆腐先打开僵局，佢又讲：吓，呢个萧静啊真系出咗去，佢跑唔跑得过嗰条大蛇呢？我觉得有啲牙烟啦，八成可能真系翻唔翻嚟啊！跟住佢就拧转个头向住顾文敏讲：顾大美女，你头先讲嘅嘢系咪真噶？顾文敏啊冇理豆腐，而系问我： 我叫佢去冒险，你会唔会怪我啊？ 其实对于顾文敏头先突然之间讲出咁嘅说话，我都觉得好意外。但系我心里边好清楚。如果萧静唔采取对策嘅话，咁众人就只有等死㗎喇。我哋被食掉咗之后，接下嚟嘅亦就係萧静，佢一样都係活唔成嘅。而顾文敏后尾采取嘅对策，其实係想用萧静嘅一条命换我哋嘅一个喘息嘅机会。我沉默咗一阵间之后，我讲：我唔怪你，事情嘅结果最后都係一样嘅。尊瑞就更加直接啦，不冷不热咁讲，牺牲佢一个，呢一个买卖都算系值得嘅。中公系尊瑞嘅忠仆，佢亦都冷冷咁讲，唔够我哋，佢一个弱女子，最后一样都会死，能够我哋几条命，亦都算死得其所。听到咁之后，顾文敏先岌咗下头，转移就喺度答豆腐嘅问题。佢平静咁讲： 小豆，呢、这个就系我嘅答案。唔理点样讲，呢一次我确实系利用咗萧静嘅。佢好难有机会再活落嚟。但系如果 佢系能够活落嚟，咁就系我欠佢嘅。所以我头先讲嘅嘢唔系喺度开玩笑。 讲完，顾文敏嘅目光就暗淡落去，眯埋只眼喺度休息。呢个时候最紧要嘅仲系恢复体力。我而家嘅心情就真系好复杂，就好似大家分析咁。如果萧静唔主动引开大蛇，咁我哋死咗之后，佢一个弱女子一样都系难逃死亡嘅命运。但系有啲事情同样嘅结果意义就唔一样啦。第一种死亡系佢自己软弱而造成嘅，不过第二种死亡就系我哋嘅利用而造成嘅。顾文敏嘅做法就冇错嘅，甚至讲佢求仙系真系几机智，救咗我哋所有人嘅命。但系我知道佢而家真系非常之内疚，非常嘅内疚。我睇到顾文敏嘅面色苍白，心里边就唔好提我真系几难受啦。顾文敏求仙嘅意思就好清楚，佢利用咗萧静，亦都知道萧静好难有机会再活落嚟。但系如果萧静真系活咗落嚟嘅话，咁出于内疚同埋补偿，佢就会好似佢所讲嘅一样离开我。顾大美女就系咁样嘅一个人，正义感有啲爆棚，原则性系好强。呢啲话佢就冇欺骗萧静。我心里边嘅感觉呢一阵时就真系冇办法用言语去描述。喉咙就好似塞住咗咁，一句话都讲唔出。转个念又諗一諗萧静，虽然讲对佢呢就已经冇其他嘅感情，但係毕竟都系相识一场，我又欠咗佢咁多。呢阵时即使牺牲佢而活咗落嚟，呢两种感情嘅情绪交集之下，五味杂陈喺心里面翻滚住，唔提亦就算啦。冇几耐，我强迫自己镇静落嚟，唔俾呢啲复杂而阴沉嘅情绪去干扰自己嘅判断力。我将目光就望向咗已经打开晒嘅大门嘅门外。呢一睇，我显然发现嗰个冇灯油嘅灯笼仍然喺度发住黄光，只不过呢一次佢就悬空咁飘喺个门外边，灯笼嘅后边就生满咗密密麻麻好似头发一样咁嘅黑毛，好似一个冇五官嘅人头飘喺个空中度咁。呢一种咁嘅景象真係唔使提呀，几诡异呀。我心里边乒乓咁一下，心諗求仙睇嚟真係唔能够太乐观喎，走咗一条大蛇，仲有一个人头灯笼。豆腐呢阵时亦都被灯笼吸引咗注意力，专睡佢哋由于倒低个位置嘅原因，佢哋就睇唔到门口嘅动静。专吉就睇见我哋两个系咁掘住门外边，不由得问：门口外边有乜嘢啊？豆腐哑声咁讲：嗰个生咗头发嘅灯笼仲喺度飘住啊！我总系觉得佢会入嚟啊！哎呀，豆腐嘅呢把咁嘅乌鸦口啊，真系全中啊！佢啱啱讲完啫，嗰个灯笼真系慢慢咁飘入嚟。豆腐瞪大双眼，即刻合埋个嘴，露出咗一副真系后悔当初咁嘅样。一阵间之后，嗰个灯笼已经飘入咗我哋所在嘅中门。由于呢个距离啊越嚟越近，我喺而家猛然发现喺灯笼后边嘅毛发里边，仲藏住一张嘅人面，唔系，确切嚟讲系一张人面嘅皮。蜡黄蜡黄嘅人皮黐住喺个灯笼上边，被一执黑色嘅头发嚟冚住，喺阴风下边吹到时隐时现，空空洞洞嘅五官透住一种死亡嘅气息。佢究竟系乜嘢嚟㗎？